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的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啦，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啊，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这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出走离家不知秋，都怪厨房覆水难收。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孤苦伶仃眼泪流，谁说相思只是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有人说啊，要想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男人的胃。不过小乔在厨艺方面可能少了点天赋，壮士狄仁杰忍无可忍，离家出走，在隔壁神农县的茶馆找了个说书的工作。不料他第一天工作就被从京城来的左半仙和皇宫里的京嬷嬷当作医生给绑了起来。看来拴住狄仁杰的人比拴住他的胃容易多了。狄仁杰刚被绑起来，元芳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在狄仁杰的帮助下，元芳也被绑起来，作为狄仁杰的助理一同押解进京。 我说你这是犯啥十恶不赦的罪过了？你要被押到京城去砍头啊？ 别瞎说，我没犯什么罪，我也不是要被拉去砍头，他们非要拉我进皇宫给人去瞧病去。 可拉倒吧，看啥病？你自己气管炎你都治不好，你给别人看啥病啊？ 宝宝，我也很无奈呀、 啊，我这在茶馆正说着书说的好好呢，刚一开头那能念一点，我就定场诗都没说完呢，啊，就被当成医生给绑起来了。 你跟他们说你不是大夫不完了吗？ 嘿嘿嘿，听起来跟主席可会高一 点。是啊，咋样？ 他们也省事了啊，直接判了我个欺君之罪，在神农县他能把我的头给砍喽。哦，对了，不是你来神农县干什么呀？ 是神农县呢？ 你以为呢？ 不是，这不是汉阳县吗？你辞官以后啊，兄弟们呐，各自散伙找活干呢。我呢，我就找了一个送快递的。今天是我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正送第一单快递呢，目的地那就是汉阳县县令府啊。怎么我往县令府方向走，我就走到神农县来了呢？ 天哪！哎，方啊 啊， 谁给你的自信呢？ 不是 你一个找不着道的人，你竟然要去送快递？你分得清东南西北吗？ 啊， 你知不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这 你知不知道在北半球的我们，早上太阳在东南，正午太阳在正南，傍晚太阳在西南吗？ 是啊，这个 你知不知道四十四时是时啊？你知道山上有个石狮子，爱下山去山下吃山下的铁石狮子头炖色狮子吗？ 听狄仁杰这么挤兑自己，元芳的脸是越来越黑，而且从脸一直黑到了全身，加上身上绑着绳子，哎，整个人像极了一个黑米粽子。哎，不过突然间元芳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开心的大笑起来。 不是方婉，你咋了？你不会被我给挤兑傻了吧？ 你老实点。嗯，我要是给前面马车里那两位大人说你不是大夫，他们会不会立刻把你弄死呢？啊，我反正无所谓啊，我有功夫，我跑得掉啊！ 哎，不是，哥，方哥，别闹！ 来人！ 哎，别， 快来人了！哎， 你 别咬我，别咬我！哎呀！ 别闹啊！ 别闹！我告诉你啊，那是我要送的快递，你放下。 哎呀！等一下，我看这个笔记好熟悉呀，寄信人叫。乔麦是谁？ 我哪知道啊？ 乔妹，哎，对呀，这是乔妹的字啊！哎，一定是他。收件人是汉阳县县令府。双笛不就是笛笛吗？哎呀，这肯定是乔妹写给我的信呐！你快帮我把绳子解开，我要看信。 哎呀， 你早这样就不用受我的铁齿铜牙了吗？啊，来，我看看我乔妹给我写什么了。嗯，敬乞者，你看看，跟我一样有文化。 敬乞者，亲爱的弟弟，我思念你的心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吾忧壑之浅焦，岂孤舟之离复。 岂孤舟之离复。离复是啥意思？ 哎呀，说了你也不懂。 弟弟，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你赶紧回来吧，大不了以后我不做饭了，我们一起叫外卖。 老大可以啊，你就是因为饭菜不好吃你就抛弃小乔了。说你俩这里哭啥呀？ 哎呀，太感人了，我要回海洋县，我要见乔妹， 真是太感人了。 老先生，你赶紧把那两位大人给我叫过来，我有要事相商。 哎，那狄什么杰，你怎么出来了？哎，你身上的绳子怎么解开了？ 这不重要啊，哎，重要的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在汉阳县珍藏了一剂灵丹妙药。 哦， 嘿嘿，咱们先去汉阳县取一下吧，这样到皇宫里面治病把握也大一些吧。 嗯，不行。 嗯， 皇宫内病情紧急，不能在路上耽个功夫。 请大街将啊，皇立台偏，谁说那有费时间， 大人来到神农县，茶馆平息相清闲，抓了我老大你还把我牵连，可怜我风流倜傥花美男啊，你要是不相信呐、跟我去海洋县，海洋有神药，海洋有仙丹，这进宫看病变得很简单。 停！哎，我说你怎么也解开绳子了？来人，把他俩再给我捆起来。 哎，大人，捆不捆我们不重要，汉阳县是真的有灵丹妙药啊！ 对，药到病除，包治百病，能够祛风活血，止痛解毒，消食治灾，对不对？ 这个稍微都有点过了。 捆上！ 是。哎呀，你们轻点儿。 那，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们轻点啊！ 不是这句，上一句。 哎呀， 老金，这灵丹妙药治得全，要不咱现在去趟汉阳县，拿上药再把京城还。 反正路也不是很偏， 那我们就走一趟汉阳县，把他俩给我捆上先，多捆紧缠。 哎，捆上！ 老大，我们又成粽子了。 都跟你说了，别给我提粽子了。 老大。我很好奇啊，这个七姑周之离父的离父到底是啥意思啊？ 这个我知道，武幽贺之前交，七姑周之离父，离父就是寡妇的意思。 一封信把你给写死了。 哎呀，闭上你的嘴，你少说两句吧。 谁把你写死了？ 没谁。咱们赶紧去海洋县取药去吧。救人要紧。就这样，左半仙儿金阿玛坐着大马车，吃着火锅，唱着歌。狄仁杰和元芳坐小马车，背靠背绑着，大眼瞪小眼都瞪不着。其余官兵骑着马跟随左右，一行人浩浩荡荡到达汉阳县，来到县令府门前。 哦。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 方哥，我太激动了。 激动啥？你不是县令了。 可是明明有很多人在等我，在想念着我，盼着我回来呀。 除了小乔，谁盼你回来呀？ 可是明明县令府就有好多人呢。 是啊，那新县令没来呢，他们把县令府当人民广场跳广场舞的。 志三， 了不起。 方哥，我太难过了，他们居然这么没良心，亏我还为大家办了这么多的案子。 你们俩少废话，汉阳县到了，赶紧去取药去，去。 药不在县令府啊，这怎么取啊？ 你之前不是县令吗？药不在县令府，在哪儿？ 药在哪儿？在方啊，你猜我把药放哪儿了？ 你俩耍我是不是？ 我砍了你们！ 我想起来了，我家老大辞官以后吧，他东西啊被大伙儿全都搬空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啊被小乔姑娘给拿走了。 哟，你们老大人缘不怎么好呀。这个小乔姑娘是谁呀？ 小乔那是我们狄老大 的厨师，首席厨师。 赶紧带我们找小乔。 好。哎，到了。下车了。 哎，为什么你走在前面呢？咱们俩是背靠背捆在一起的，你就不能照顾我一下吗？ 照顾 你，你让我也看看路啊。 看什么？ 咱俩侧着走行不行？ 这，我不是在做梦吗？ 啊，什么情况？我看不到前面呢。你看到什么了？你 看，欢迎来到迪迪味酒楼，汤变的黄连，消毒的蒜呐，过期红肠炒米饭嘛，不管你是单恋、热恋还是失恋，都能在迪迪味酒楼找到苦涩的味道，相思的味道。 大人呐，你快帮我们把绳子给解开，我们去取药啊。 对，不必了。来人呢，把酒楼门口的那个小乔给我抓过来。 啊，这， 哎，手下留情啊。 放心，我们会手下留情呢。 不是这个 邹大人，我想这其中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啊。元芳不是叫你们的人手下留情，是叫小乔手下留情。 你什么意思？ 左半仙突然意识到，狄仁杰提到的小乔很可能是个武艺高强的高手，自己派人进酒楼抓人的决定是错误的。然而他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对， 事情的发展令狄仁杰也始料未及，他本来只是想同小乔告别，而现在小乔同官兵交上了手，也许未来他们只能够浪迹天涯来躲避朝廷的追杀了。不过在此之前，小乔就要跟狄仁杰重逢了。他能够原谅狄仁杰的离家出走吗？咱们下集接着说。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周京、阿硕、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金大姐讲话理太偏， 不是唱吗？ 金大 理太偏， 那喝点。 我大姐讲话 可以再高一点， 就大姐讲个话力太偏，谁说那要费时间？呸！ 来，你给我一起念啊！ 世上有个石狮子兽，哎，不，兽是什么？ 是爱。来，你给我一起念啊！ 世上有个石狮子爱下山去吃山下的铁狮子炖色， 再来呀！ 来给我念一下啊！ 世上有个石狮子爱吃山下，爱下山吃， 来给我念一下啊！ 世上有个石狮子爱下山去吃山下的铁狮子头炖色狮子了。 再来呀！哎， 原来皇宫里的那位病人得的是厌食症， 对， 反正路也不是很偏。 啊，他俩给我捆上肩，多捆几圈， 这戏叫大唐有说唱啊！这，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们轻点啊！ 不是这， 你看笑那个结结结， 什么禽兽？ 口不口？ 你！ 再来一遍。 站住！ 来， 不把这桌霹雳闪电十全大补丸吃完，我看你们谁敢离开这个饭桌一步！ 冲天的黄连，消毒的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完成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一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洪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 人间郎、啊、 哎，郎根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 哎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什么？